向太阳怒吼，来自于王杰。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，我是泽林。有哪些歌曾经影响过你少年时期成长的歌曲呢？这些歌在很多人年少的时候就已经在心里种下了善良的种子，多年以后生根发芽，并且一直勃勃生机，造就了后来的每一个人。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经典九六九，和我们说一说曾经影响过你的哪些歌。 我是人人信的创始人马卫东，我承诺人人信上的每一条数据都不会被篡改，我们与用户共同打造一个人人有情人人有信的网络环境。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乔西，我承诺六人游将成为家人和朋友一生共同，无功无自费跟陌生人互动。定制旅行下载六人游 APP。 我是智慧的国民自由一站，我承诺智慧一国面向4到15个地区，提供高质量欧美外教在线教学服务，给孩子一个爱上英语的机会，就选择智慧雨果英语。 不要太相信爱无悔，爱无悔，爱绝对。他从不以为爱最。是而非，让那直觉自己发挥，他一直给。